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欢迎各位收听猴年第一集的后巷电影院啦。咁啊，猴年系咪第一集都真系猴年第一集嘅咁样。咁啊，首先咧都同大家咧再一次咧就拜一个年先啦。咁啊，即系希望各位咧， 肯定系年啊嘛，系嘛？肯定系年啊嘛，系嘛？ 唔系年系咩嘢咧？ 都系年嚟嘅， 系嘛？祝大家咧今年咧吓睇好戏啦，即系。睇戏咧就唔好即系呢个喺戏院里边咧就预着啲咧就系、是、比较难搞嘅观众啊，即系例如咧系会骚扰下你啦，又会系不断帮你做旁述啦，又会为又踢下你背入面嗰张脚嗰、那个凳椅啦，或者甚至乎系唔知食啲好香好嘅嚟夹嘅夹，而家发现好多人咧系好似嗰啲胶袋咧射杀射杀咁样呢、這个。戏院里边咧就好似咧就帮你再做呢个现场立体还回立体声咁样啊！ 咁你照你咁讲就唔得啦，咁墨西哥脆片嗰啲都系嘅啫，系嘛？咁啊有啲 AMC 嗰啲炮谷都系好脆嘅啫，咁呢样嘢都唔得啦。咁照你咁讲，咁当然啦，大家喺戏院入面都尽量安静啲。同埋咧，我发觉咧，唔单止唔可以带小朋友去，即系唔系啊？当然我哋暂时都未需要带小朋友去睇戏住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带啲好耐都冇睇过戏嘅朋友去睇戏咧，都有啲好恐怖嘅事情可能会发生噶。譬如话当呢一个电视入面唔系，当呢一个荧幕上面唱紧呢个《交换风云》嘅时候咧，啊，即系会突然之间隔篱嗰个好开心嘅鼓掌，同埋跟住唱啦，呢个笑我呢一个系意料之外嘅，系啦，咁啊呢啲咁嘅时候就好想否认我其实识隔篱嗰位嘅，即系有阵时呢啲咁样小小嘅环节咧，咁大家要特别小心啊！尤其有啲戏院咧，依家有卖酒噶，咁所以咧，即系有啲人即系我都遇过喺个戏院入边，即系饮得啤啤糊啊嘛，唔知喺度嘻嘻哈哈嘅都有嘅，即系呢个嘢都系我好难明嘅事情嚟嘅。 好啦，咁啊，咁啊，讲下啦。新春期间咧，咁啊，唔同戏咧喺唔同日子就上咗嘅，有啲就礼拜四上咗，有啲系初一先上，有啲就初三上，有啲咧就吓、真系礼拜四先上翻。咁啊，亦都沟埋咧呢个情人节前夕咧，咁啊就系、是、呢、這个啱啱上星期四咧就上映嘅两套电影吓。咁啊，混大混战之下咧，究竟系谁胜谁负咧？咁啊，首先我哋讲下啦。咁啊，过去呢段时间啦，或者咁讲啦，新春嘅期间啦，比较迟少少，应该系迟啊，死侍应该算迟少少嘅上嘅电影啦。咁啊，其实你睇到佢里边咧，都比较系贴近呢个情人节嘅桥段，即系为咗情人节而拍嘅一套电影嚟嘅，类似系啊，即系提到嘅嘢比较多。咁啊，呢套电影咧，其实后来居上嘅程度就极之强劲啊。咁啊，暂时咧就。你见到佢嘅上嘅场次咧，自礼拜四开始咧，每日咧都不断加长，加到礼拜六日咧都由320几咧就加到340嘅每一个场次啊。咁然后咧最恐怖嘅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每场平均人次咧，仲要系有增无减啊！由本来每场人次160几咧，系去到礼拜六咧173点几嘅。咁即系我哋睇得到啦，礼拜日咧就差唔多场场呼添啊！即係都爆棚啦，咁所以呢上映三日已經收咗2400万啦，即係入收800万，係好強勁嘅事情啊。咁呢度死侍不死現身福斯快行電影 Marvel 電影啊，咁應該呢一個咁樣嘅成績都叫做 Marvel 近期嚟講算係比較強嘅一個成績嚟㗎。 首先嚟讲啦，咁我哋要扣除咗 Marvels， 咁因为呢一套戏嘅咧，虽然都有 Marvels 大大嘅标签喺度咧，但系咧 hold 有佢嘅呢一个版权嘅，始终都系 20th Century Fox， 咁所以跟住落嚟呢一样嘢咧 ，Marvels 我唔知即系翻去有冇呢一个抌砖头啊、切板凳啦、啊，咁样就唔知啦啊，咁呢啲嘢就要翻去先睇啦。咁但系死侍破咗好多呢一个纪录咧，的而且确系真嘅，因为话晒咧佢都系属于呢一个超级英雄系列入边。啊，唔计 DC 啊 ，DC 系有好多有几个三级嘅啦，咁但系咧，佢系第一套咧喺呢一个 Marvel 系列入边嘅三级嘅， 系啦，有几三级咧？咁我哋留翻咧之后咧就会讲一讲呢套电影噶。咁啊，第二个表现比较好嘅电影就系安诺发行嘅《美人鱼》啊，周星驰导演嘅电影啊。咁啊，见到佢每场平均场次咧，其实咧都可以去到280几啊，算系咧新春电影贺岁电影里边咧最高 長次嘅電影啊，咁應該係好多嘅電影商，即係除咗安樂之外啦，其他都好捧場，亦都係睇高一線啦。去到禮拜六咧，長次加到320场啦。咁啊，平均入座人数呢，其实就每场人次可以去到140至140人嘅，亦都係就算喺加场之下呢，都可以维持到呢个人次啊。咁啊，暂时嚟讲呢，六日里面呢就收到又係2400万啊，都算係几强喎呢一个嘅情况啊。咁啊，你要注意佢嘅即係上个日数呢，其实少过另外几套嘅，佢係比较迟重，係初一先上嘅。佢少過呢個《西遊記》同埋呢個《東城風雲》啦，但係嗰個成績係比佢哋為好嘅。一陣我哋再講另外兩套，咁啊睇下《美人魚》應該仲有得上喎，而家係咁。 係啦，咁果然咧係過年唔可以冇周星馳啊！咁周星馳自己唔出場咧，導演咧都依然繼續係有啲人都會捧場噶，而且都有好多人捧場添。 係啦，咁啊亦都我哋想知呢套嘅拍成點，又要留意第三四節啦。好啦，跟住咧。拍住上嚟呢就係、是、又係呢一個長次同長次呢去到得返230嘅恐龍大時代啦，有好呢個迪士尼發行嘅電影啊，咁就係講嘅恐龍啊，嗰、那個同一個僆仔啊，一、這個僆仔點樣去即係歷險啊，咁啊見到每日嘅長次都可以去到230附近啦，但係就喺禮拜六呢就冇點加到嘅。咁啊，平均人數咧就大概喺維持喺80至90几人度啦。咁我見到開始都有啲退減嘅狀態啊。咁啊，上到上映10日咧，暫時咧收1900几万嘅。咁應該叫做收貨啦，我估係咪？ 咁我諗呢一個成績嚟講，依照迪士尼嚟講啦，咁的而且個何家歡呢都會有啲人去睇嘅，咁可能冇睇呢一個覺得啲小朋友都睇唔明啲三打白骨精啦，咁所以應該都係捉咗藥去睇呢個恐龍大時代嘅，因為美人魚掛證呢其實啲都係似愛情故事多啲，咁加埋中間有啲即係啲奇形嘅生物，咁可能仲畸形嗰啲恐龍㗎嘛，所以啲恐龍睇落都好畸形啊。 係啦，跟住第四表現好嘅呢一次嘅出呢、這個新春檔期咧，就係、是、星王朝發行嘅《賭城風雲三》啊，咁啊眾星群演嘅一個賀歲片。咁啊見到佢個場次咧，其實咧就係、是、每日咧就是、大概250几啦，去到禮拜六咧就縮場啦，縮咗10场嘅每日，即係嗰個場次啊。咁但係咧就雖然喺縮場之下咧，你見到佢嗰個每場人次咧係每一日咧係不斷急跌嘅，基本上係。咁由本身係98啦，慢慢跌到82啦，到去到禮拜六咧得翻74度嘅啫。咁似乎咧就大家都唔知嗱，即係大家嘅呼籲有冇影響啦。但係起碼咧都收到2000万啊，香港啊。 即係我諗呢一個暫時佢嘅票房其實暫時都仲排喺第三位嘅。咁呢一個恐龍大時代同佢之間，你究竟邊個最終會勝出咧？咁我咧應該都仲要跑一排嘅啦。不過咧講真咧，咁其實你如果同其他幾套嚟做一個比較咧，即係少300万啫噃。 係啊，咁但係佢上多兩日至五日啦嘛，咁啊，所以就你睇到個數都耷緊咧，我諗佢都上唔到噶啦，亦都。即係都風評呢都真係幾吓、都幾大鑊嘅咁樣。即係先唔講啊導演其中一個導演啦，因為人哋有兩個導演嘅劉偉強同呢個王晶啊。跟住呢排緊隨其後呢就另一套賀歲片呢，就係、是、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嘅星號發行電影。咁平均每日呢個場次都去到170几度㗎。咁大人入場人次呢，其實你見到呢就有80几呢，就慢慢跌到70附近嘅啫。咁我諗暫時就圍住喺70呢一個數目啦。咁上映日數呢就比頭先嘅賭城風雲三八日呢去多一日嘅，就9日嘅總共。咁暫時收到1200几万。我諗喺佢排嘅場次嚟講，院商都知道呢應該都係可能比另外一啲比下佢㗎。咁所以你見到嗰啲場次都開始呢兩套啦，賭城風雲三同埋西遊記呢都慢慢呢都縮緊嘅。 其實講真啦，咁即係大家後年呢孫悟空係原來係冇佔到任何優勢㗎。 係啦，冇錯。好啦，跟住呢就係、是、啱啱呢一個星期四呢先上演嘅就係、是、卡爾的情人啦，雖然有上嘅優先場啦。咁暫時呢就係、是、呢套係安樂發行嘅電影啦，咁就佢呢就大問題就在於呢佢嗰個入場人數相對少啲㗎。 不过讲佢之前，我中一睇漏咗一个啊，原来有个花鼠明星俱乐部啊，福斯发行电影啦，咁原来都仲有啫，130几场到嘅，星期六就开始缩场啦，咁平均每场人次维持70，咁啊慢慢跌到60到嘅啫，咁上映日都系10日嘅，咁啊暂时咧就收到700几万嘅，咁啊再讲翻头先个卡路的情人啦，咁呢个合著咧就系呢个基蒂白人之啦，咁同埋呢个朗尼咧，咁啊。呢两位女士啦，咁其实呢就都叫做一个喺康城攞个奖啦，係咪，咁另一啲亦都会嚟緊呢奥斯卡有啲提名㗎，咁夹住呢两嘢呢，咁但係呢暂时呢场次呢每日呢都係得60多场嗰啫，咁入场人数呢得40多个至50几嘅，咁三日里面呢就收到150几万啦，安乐发行嘅套电影呢，咁我相信睇到佢排嘅院呢其实都通常都开细院多啊，咁所以咧，暫時呢個數目咧都會係相對係較低啲。 哇！低歸低啊，咁即係實際上都攞到150几万，都唔算太差㗎啦。因為咁真你上得嗰三日嘅啫，咁其實即係食剩呢一個情人節啦。咁但係咧，最搞笑係你食剩情人節，寧願睇呢一個女同志嘅戀愛咧，亦都冇人走去睇呢一個男女之間嘅戀愛喎。另一套愛你不愛你都呢個星期上畫嘅，到依家為止咧都係累積三日咧，係收得個17万6千几蚊嘅。点算啊？ 咁啊，当然啦，即系呢套高先发行啊，好惨啊！高先最近都有啲炮灰之选啦。咁啊，见到佢嘅入场人次咧，就基本上就系得30至40几噶。不过礼拜六咧升咗上去嘅。其实你睇到两套啦，《卡路的情人》同埋呢一套《爱你不爱你》咧，就喺礼拜六咧开始上紧啊。礼拜日应该更加会多人睇嘅。咁但系问题佢每日场次得20场嘅啫。咁所以呢就会系相对嘅数目就低少少嘅。好啦，咁啊大混战新呢、这个新春加情人节嘅新片呢我哋大概都讲过啦。咁啊另外都可以讲下啦，即系啲少啲得返场次比较少但仍然呢维持好高入座率嘅呢，我哋都可以讲下啦，就呢、个叶问三啊。咁啊缩到每日5场呢，但系都可以维持到100至甚至乎去到礼拜六呢9场都有每场200人去睇喎，即係呢个数目系咪真系都几惊人啦、啊、咁收入呢暂时都52日啦，咁接近6000万喎、 啊。佢系一定系过硬呢个6000万㗎啦。 好啦，跟住另外呢就收入发行嗰两套电影，一套就孤注一掷，另一套就匹田无限期啊，打孖上每日平均场次有10多场至20场啊。咁呢都可以维持到呢都50至60几人呢嘅睇下去到立6日呢，反而呢个高注一掷呢就 keep 住越高越上啊，上到去90人啦、啊。咁反而 Party 无限期呢就跌緊落去。咁大家都係上到24日㗎啦呢两套电影。咁分别呢就高注一掷呢就收到600多万啦、啊。呢套小比较小众发行电影呢都可以收到600几万，算係咁啦。咁 Party 无限期呢呢、这个诺伯迪尼路嘅电影呢就可以去到1000万到啊，都叫做收货啦应该。 我諗都差唔多啦，呢、這個應該係一個非常之小成本嘅呢一個電影發行，咁都可以攞到呢一個成績，應該都算係差唔多啦。咁當然啦，我諗呢一個情人節呢就應該正常啲人就會用去睇埋啲咁鹹濕嘅電影嘅。 係啦，咁另外仲值得講下其他啦，咁其實今次我哋睇到呢新呢、這個新春嘅檔期裏面呢，其實都幾多電影啦，就算唔係新發行呢都叫做有好多嘅捧場客啦，咁你見到打開好多嘅電影嘅相關嘅睇座位數目嗰啲咁樣嘅 apps 啦，其實都見到啦，都幾多橙色啊、紅色啊甚至膚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今次新春嘅入座率呢相對呢个成绩都唔错啊！咁啲大家啲戏院啊，啲院商都几开心啦、啊。咁啊，讲紧咧就系另外嗰几套啦，包括咧就系《复仇勇者》啦，《巴福斯发行》嘅电影啦，咁同埋《安乐发行》嘅《甜蜜人间》啦，《爱人谷》嘅《环宇发行》嘅电影啦，同埋呢一个《天马发行》嘅《交喜事复修版加长版》啦。咁啊，各自咧都系维持单位数嘅每日场次啦。咁但系咧入座人数咧都可以去到60至80个咁样嘅。咁所以呢都叫做呢呢一次嘅新春大家呢都几呢係愿意入去戏院度睇电影啊，咁唔知係咪因为呢就初一二三都係假期呢，大家就多咗啲时间呢就走去睇电影啦。咁暂时嘅成绩呢报到咁上下啦，咁我哋呢第二次返嚟呢可以讲一讲呢，就係喺内地呢究竟大家鍾意睇边一套电影多啲呢。 咁啊，转头翻嚟见。好啦，翻嚟第二节嘅时间啦。咁啊，你嗰啲冇介绍过我哋吓，我哋再次介绍自己啊，呢、這个电影侠同埋啊小兵啊。咁啊，阿 Ryan 咧就暂时休息啦。咁啊，下礼拜可以再见到佢啦。咁啊，讲下内地嘅票房咧。咁啊，内地呢个票房系点嘅情况咧？我哋都想知，其实即系新春嘅贺岁电影啦。咁喺内地嚟讲咧。究竟即系个花落谁家咧？呢、這、一个即系成绩最好啊！咁即系都好多传闻啦，内地亦都系传呢个《赌城风云三》咧，亦系即系好多劣评之下咧，会唔会又影响到佢嘅成绩咧？定系呢个郭富城做呢一个美猴王，又可以帮到啲咩情？即系会唔会又受欢迎咧？内地啊？ 嗱咧，其實咧，大家要留意翻咧，内地嘅票房咧，即系开嘅场数或者嗰啲咧，都系以呢、這、一个即系。因为数以万计嘅啫，系啦，咁呢、這个当然啦，咁地方咁大嘅影院咁多啦，咁讲翻三套啦，香港有上嘅先啦，咁首先咧排头位嘅继续系呢个《美人鱼》啊，喺内地上映七日啊，目前累积咧已经去到呢一个17亿，噔，系啦，佢已经去到17亿4千几万啊，请注意系17亿上映七日 ，OK， 单单咧喺呢一个2月14号咧都未到呢个最夜晚咧，单一日咧都已经收咗2亿7千万啊，即系一日收2亿7千万，仲想点啊？系啦，咁啊预计咧都仲会随时加开11000几场，即系 OK， 再嚟啦，咁啊呢一个澳门风云山啦，亦即系香港叫赌城风云山啦，咁其实咧呢一套。就收紧7亿5千几万，亦即系话咧，依照呢个牌面继续嚟落去咧，咁佢都单日都就收到7000万嚟计咧，随时咧过呢个10亿咧，咁亦都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咁但系唔知点解啊，即系啲孙悟空咧，即系似乎后年真系都冇乜运行嘅，都目前为止同样上映七日咧，硬系都要仲系输1000几万嘅，即系依家都就系7亿4千几万。咁当然啦，个场次都往下跌嘅状况之下咧，咁单日咧都早收到8000几万。咁算係差唔多啦，但係三套嚟講，睇到美人魚呢照咁樣嘅排位落去呢，破返20几亿呢係閒閒地嘅事情啊。但係好令人出奇嘅係香港未上嘅有一套呢，要同各位講下啦，香港有一套未上嘅叫功夫熊貓三， OK， 上次我哋提過啦，因為呢個國語配音版呢其實係連口譯都做咪過嚟嘅，係啦，咁所以咁重視呢個票房嘅，就咁重視呢個市場嘅狀況之下呢，喺內地嘅票房係咪唔好呢？亦都唔係㗎喎，佢都仲收到呢個8亿3千几万，但係如果相對應國產嘅呢幾套嚟講呢，佢上映17日你先收到呢個數字呢，我諗呢個今次都有啲失算呀。 系嘅，咁啊嗱，咁啊周星驰嘅电影咧，其实就算你话之前几套上啦，咁都叫做当然啦，即系佢冇亲自上阵系第二次啦，咁都叫做咧都系都收到嘅喺内地嚟讲啊，都即系有一定嘅口碑嘅，仲系啊，哇口碑一情意结啦咁样，但系就你睇到啊王晶呢次咧，啊王晶加刘伟强啦吓，咁啊呢一次嘅赌三咧咁。去到七亿咧，其实我谂再上嘅机会，即嘅率都未必太多。咁但系就系咪合乎佢成绩咧？咁我谂同佢当初佢所上可能有少少出入噶都已经。咁至于你话美猴王呢、這个，咁佢哋本身都知道自己咧系挨打状态噶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你睇内地呢几个成绩，其实我会咁讲咯，睇翻香港同埋内地呢、這个。咁嘅成績，即當好多人都會話喂啲咁啊所謂垃圾戲啊，有人形容佢係垃圾戲啦，都咁多人入去睇咧。其實我哋睇翻呢個成績，再加埋《美人魚》，其實我哋一陣都會講係比較好嘅一套電影啦。咁啲觀眾都唔係真係咁傻，無啦啦淨係睇星嘅啫，純粹咁係佔一部分嘅。咁但係你總體嘅成績，你睇到《美人魚》比呢一個另外兩套多幾多咧？其實大家都係睇翻本身。个口碑同埋嗰个质地咧，先去拣入场嘅咁咧，都会系。 嗱、啊，说话有阵时候都未必咁讲嘅，因为你睇下《三打白骨精》咧，其实讲真，你已经比上一集嘅《大闹天宫》咧，已经好一绝噶啦嘛。 嗱，上一集嘅大闹天宫真系闷到OK， 咁当然啦，咁个米猴王转咗咗呢一个啊，转咗咗郭富城之后咧，咁呢一个音字同呢个音字单比咧，转头我哋都会讲嘅。但系你睇翻个牌面啦，讲真，咁其实同呢一个澳门风云啊，即系呢个赌城风云嚟讲咧，又真系唔系相差得咁远嘅嘛，系啦，咁啊即係證明咗一堆星堆埋一齊呢啊點都有啲用嘅啊即係呃票房呢樣嘢呢係內地呢或者係甚至係香港即係呃多啲人入場呢都依然喺呢一個啊即係冇太大嘅問題啊尤其係大家你睇下香港嗰狀況呢係贏呢一個三打白骨精一決㗎。咁但係套戲嚟講三打白骨精呢應該係好過呢一個賭城風雲三一決㗎。咁呢個轉頭我就會再講㗎啦。咁呢不過講真啦呢幾套戲全部即係你就算三打白骨精或者係呢一個賭城風雲三啦喺內地破十億呢應該個問題都係唔大㗎啦。咁所以繼續呢個鎮保稅呢都可以繼續去呢一個保持住呢個十億票房導演啊嗰個名詞啊。我谂呢一个黄晶莹都可以继续喺度嘻嘻笑咁样啊！我都系过十亿，咁你想点啊？系啦， 系咁啊！十亿有几多落咗去自己袋唔知啦吓。咁、啊、但系睇下有冇其他嘅啊？即系其实都系另一个《功夫熊猫》就比较优先啦，其他就真系麻麻地。咁但系嗱，咁我讲翻香港啦，内地未上嘅一套咧就是死侍啦，咁样咁内地系。啊，唔知上唔上到啦，應該就算上到都要剪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喺美國嗰邊又如何咧？咁啊，美國好似都唔錯喎、哦。 系啦，咁首先讲明先啊 ，Deadpool 啦，系内地已经系彻底被 ban 咗啦，因为内地系冇呢一个电影分级制嘅关系咧，啊，咁小兵唔使听到喷嘢系啦，咁呢一套咧系点级点剪点改台词咧，最终广电总局都系唔放，跟住都系过唔到关，跟住所以呢一套咧，福斯唔止唔理点嗌都好啦，都系上唔到画噶啦，咁嘅票房损失一大缺嘅，咁但系美国嚟讲咧，佢都创咗几个呢一个 number one 噶，首先第一套佢R 级嘅电影 ，R 级咧就系我哋嘅三级啊，即系啲限制级嘅电影嚟讲咧，系星期四夜晚上咧都可以去到$1,200,000啊！哇，即系喺北美票房嚟讲呢个都系一个刷新呢一个纪录嘅。跟住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已经收咗成$4,700,000。根据佢哋嘅估计咧，单呢一个情人节呢个 weekend 咧，系有机会去到$5,500,000-$7,000,000嘅，单北美票房啊，未计其他地区啊。你睇翻香港都收得好好啦，收到$2,000+咧。 系啊，咁啊，即系呢一套内地上唔到啊，好惨啦！即系会唔会啊？会唔会有？其实特如果再早啲上咧，会唔会好多自由行周嚟香港睇或者去澳门睇咧？我就真系唔知啊呢件事啦。 都好早噶咯，年初二就上咗嚟，早上点啊？ 有阵时咁爆，我都怀疑其实系内地嘅人有份入嚟睇嘅，因为咧我都听到有啲粗国语嘅口音咧，就喺。喺我側邊咧係聽到嘅，咁當然有陣時候可能佢哋喺度讀書或者做嘢啦，我唔知啦，咁但係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啦。 嗱，其實咧呢一個香港嘅內地觀影方式咧，其實係好奇怪嘅。即係我觀察近來啦，香港嘅大部分嘅內地觀眾啊，我講緊遊客嘅觀眾咧，係只要睇到有一個三級嘅標誌咧，就會衝入去，係啦。咁其實係無論套片係咩嚟嘅咧，只要見到大個嘅三級標誌，其他個三級標誌一定好大，要似亞王啊，要似呢個肉蒲團啊，要似死屍啊呢啲。咁個三級標誌越大嘅咧，佢衝入去嘅比例就越高嘅。係呢個內地係冇電影分級制。 系啦，好啦，嗱咁经过咗呢一个呢个贺岁片啦，同埋呢个所谓情人节电影啦嘅过咗去啦，咁嚟紧呢个星期咧，咁究竟有啲乜嘢戏系会上咧？咁啊数到好似有八套啊，咁八套都即系各有口味啦，有啲正正常常啦，有啲系重口味啲啦。我哋啊见到昆仑塔勒天奴又出嚟啦，系咪先？吓咁就有卡通片啦，乜都有。咁我事不宜迟啦，咁啊先介绍下咧，呢一套比较，我相信会系呢个星期比较多人关注嘅一套电影啦，就系、是、焦点追击。咁啊，焦点追击咧，我哋又见到呢个 Michael Keaton 咧又出嚟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咧就你见到佢成件事咧就系嗰个故仔系吸引嘅，同埋即系你见到嗰啲演员阵容咧都强嘅，你见到譬如呢个 Mark Ruffalo 啦，嗰啲又见到佢啦，系咪先？呢个麦克雷法罗啊，咁同埋即系同埋其他嘅 呢、這個利夫舒華啦，呢、這個呢、這個麗素麥亞當斯啦，呢、這個 Rachel McAdams 啦，咁你見到呢一紮咧都幾多人㗎，咁去做呢套電影啊，咁都係咁就係呢、這個應該係啊 Michael Keaton。继上次《飞鸟侠》之后咧，另一套咧我会受人关注嘅电影啊， 系啦，咁但系呢个题材咧，其实跟住落嚟又就嚟上嘅另一套咧，就其实都几壮嘅，都系讲紧呢一个，都系讲紧呢一个啊新闻咁样嘅事件，究竟应唔应该爆出嚟嘅？咁其实当然呢啲咁嘅位置咧，咁真即系咁真嘅电，即系呢一类型即系制造新闻啦，或者系即系真实新闻改编啦，真实人改编啦，其实呢一类型嘅戏就好多嘅。咁但系你至于你爆唔爆得出嚟咧，我睇咧就未必啦。 系啦，咁另一套咧就系、是、今次系玩怒海救援啦，咁啊即系大概讲一次咧，就系1952年所发生嘅一次即系飓风吹袭咧，咁啊有一架游轮咧被切成两截下沉咁样嘅电影啦，咁啊讲咧究竟呢个船上边咧啲嘅工程师点样咧去设法去帮一班嘅员即系船员去逃生咁样嘅，咁诶同埋出边嘅救援小组咧点样去合作去搞啦咁样，咁即系当然亦都系一啲好极。端恶劣嘅环境下点样求生嘅电影嚟噶，咁应该都系睇画面多啊。 系啦，咁但系咧睇落咧呢一类型嘅电影咧，不嬲都系呢一啲炮灰之选啊，即系咧好快就会拜拜，同埋都冇乜人，即系其实我发觉咧呢几年凡系同啲灾难片有关咧，同海有关嘅咧，啲大场面嘅咧，一般都系死晒嘅。咁虽然心言流流啊，反而咧我觉得另一套咧系好有机会啊，即系会跑出噶。呢套电影叫做《单身又如何》啊。咁首先咧有呢个肥墩墩嘅，大家成日都见到嘅呢一个啊呢个大嘅配角之一啦，咁你其实好多套呢、這、一个包括咗呢一个翻身侏罗馆啊，或者系其他几套入边，你都会见到佢嘅呢一个啊踪迹啊。咁但系呢个重点系咧，啱啱过完2月14啊嘛，系咪先？咁有好多嘅所谓嘅单身狗末咧，咁样睇到呢一套电影咧，呢个都好开心嘅扑翻入场啦。系啦，我真系单身，屌啊，吹啊！ 系啦，咁另一套咧，应该咧就比较偏门少少，但系偏门得嚟咧又。都会有啲人咧都会接受到嘅电影啦，就系、是、呢个昆仑塔勒丁奴嘅电影啦。今次唔系七个，今次八个人喎，好似系。 系啦，咁呢一个冰天雪地白恶人咧，咁啊当然啦，咁呢一套虽然有好多提名系坚嘅，亦都系昆仑瓦伦天奴入边第八套呢一个完美嘅作品。咁用翻呢个八字啦，咁但系据闻咧，四周围出，因为美国已经就嚟出 DVD 版啦，有啲人可能已经从呢一个唔同嘅角度咯，可能已经睇到，所以因此咧那个风评系咧，据闻呢套电影咧系有别于昆仑瓦伦天奴以往嘅其他三级作品咧，系口水多过茶。即系废话特别多啊！即系入得场嘅观众可能又有心理准备啊！ 好啦，另一套咧就有电影合自爱啊，埋自爱批评嘅一个咁啊，就系呢个 Michael Bay 嘅电影啊，叫做《13小时班加西无名英雄》啊，讲嘅就系2012年咧，呢个利比亚班加西呢个爆发反美示威嘅袭击呢个美国大使馆嗰个事件啦，咁啊，即系讲翻当时咧，即系呢个希拉里咧，其实都一啲。即係之前嗰啲事件咧攞翻出嚟拍嘅啫，咁希拉里咧嗰陣時咧，即係點樣喺嗰、那個即係面對呢啲咁樣嘅事情之後咧，係點樣去應對啊，或者所受到嘅挑戰係點樣樣？ 其實呢一對，你會覺得喺呢啲咁樣類型嘅時候，或者附近推出，根本上就係呢啲，即係根本上就係選戰攻略嚟嘅呢啲，簡直係呢啲咁樣類型嘅電影本身，我對嘅興，即係當然啦，我對 Michael Bay 其實個興致都一路都唔係好高昂噶，但係咧呢一套我諗點都唔會比跟住落嚟呢一套大鑊噶，跟住落嚟呢一套咧叫做《卧虎藏龍》。O K， 嗱，《卧虎藏龙》今次唔系李安啊，请留意，今次系有呢、這、一个呢、這个袁和平噶。大家如果谂翻喺霍元甲嘅时候咧，你就会或者系即系你会完全谂到，其实成套或者系苏克仪啊，都系完全唔知 即係各位先生除咗武打之外可以拍啲咩嘅。袁和平呢同呢個程小東啦或者呢啲係完全唔同嘅。佢不嬲喺呢一個動作以外呢啲駕馭呢都相當之差。雖然上一次嘅卧虎藏龍都係佢做呢個武指呀，但係今次呢佢做返呢一套呢我真係有少少擔憂嘅。因為留意返呢由於呢一套係外國鬼佬出資呢，所以呢原版呢係全部講英文㗎。咁啊，呢一個國語同埋粵語配音咧，係之後先配嘅，所以大家如果睇麥嘴嘅話，係麥唔到噶，因為應該係講緊英文嘅。 咁啊，大鑊啦！咁啊，另一套啦，咁啊，如果想聽韓文嘅咧，就係、呢個傾城魔法師啊，咁啊，講翻仲係朝鮮年代嘅嗰陣時嘅即係遠古時代啲古裝嘢啦。咁啊，即係講呢個即係魔法師嘅點樣喺嗰、那個同一啲嘅陰謀咧，係即係。角力啊，咁另外一套咧就係、應該大家都唔會睇噶啦，我哋都咁就係呢個《火影忍者》劇場版咧，呢、這個《霧流人》咧亦都會係嚟緊會上映嘅。咁我哋介紹咧嚟緊上嘅新片咧就暫告一段落啦。咁有八套，大家各有口味，自己咧可以去不妨入去睇。咁轉頭翻嚟咧，我哋就開始講下咧呢、這個賀歲電影同埋呢一個情人節電影嗰幾套咧，我哋都會講嘅。咁就一翻嚟再見。 新一年买咗酒开 party 未啊？现凡喺 Cas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购物满500蚊，即送你日本甜酒一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快啲上 Casino Facebook 专页同埋网站选购啦！